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萧父没有问太多，但隐约能猜到他们要去哪儿。 晚上留下吃顿便饭吧。 不了，我还有事情，就不打扰了。您保重，您照顾好伯母。 行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望云的尸体 我已经安葬好了。 好好，路上慢点。 您留步。谢池打开门走出去，刚离开两步，听到屋里惨痛的哭声，一声声像刀一样剜着他的心。夜深了，傍晚下起雨来，藤田青也穿着西装一直等在法餐厅门口，直到餐厅关门，谢池也没有出现。司机再次从车上下来。 他不会来了。 藤田青也抬起一直低垂的眼看向路尽头，刮灯在绵绵细雨中轻快地跳动。 他说会来的，也许是有什么事情，再等等。 雨下了一整夜，他还是没有等到那个女人。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直到二月才见止，紧接着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、庐山保卫战等战役一一拉响，沿海多所城市相继沦陷。藤田青也带兵打了三次仗，一败两胜，还被炸坏了一只耳朵。藤田野雄让他休息半年，到驻上海日军司令部工作。自上海沦陷后，各党众多谍报人员潜伏，为我军收集物资、获取情报，以及刺杀投日的国民党要员。在日方统治下，上海表面歌舞升平，实则暗潮汹涌。谢池的旗袍店开得更大了。傍晚，阿如带着国强在一楼闹，谢池买了晚餐过来给他们。国强抱着谢池的腿不放，他戳了戳小孩的脑门。快放开，小心我打屁股。国强不放，孩子虽小却懂谁好谁坏。这个干妈看上去凶巴巴的，实则好得很。而那个总来找他的日本人，虽然脸上总是带着笑容，可他一见到就觉得害怕。阿如抱开国强，见谢池去二楼拿着口红下来，随口问了句： 你去哪里啊？ 未待谢池回答，门口的铃铛响了起来。阿如回头看着进来的藤田青也，微微点头。 藤田先生。 你好啊，阿如，今天气色不错，店里忙吗？ 不忙。 可以走了吗？ 嗯，阿如，我晚点不回来了，记得把门锁好，早点回去。 好。 藤田青也拉开车门，护住他的头送他上车。谢谢。藤田青也坐到旁边打量谢池。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。 我平时不漂亮。 一直很漂亮，只不过今天让人眼前一亮，很惊艳。 藤田青也附上他的手。谢池微笑不语，看向车窗外的街景。当然要惊艳，他用了两个多小时化妆，穿上了最美的红裙子，戴上最好看的首饰，要去见他最爱的人。因有渊源，他受命接近藤田青也，于一个半月前来上海，只一面便拿下了这个故交。昨天他与谢池说， 明晚有个宴会，我想带你去，介绍我的家人和朋友给你认识。 宴会聚集了多国人士，有日本军方，有各国经济能人、文化界名士，来此皆是上海滩叫得上名的人物。作为藤田青也女伴，她是首次露面的，大家注视着这位初露头角的美人，议论纷纷。就像藤田青也把中文摸透一样，谢池也学了些日文，虽然不是十分流畅， 但基本的交流没有问题。谢池的目光从容而坚定，不疾不徐地扫过宴会厅每一个角落，寻找，等待，终于。 啊，青叶哥哥！ 藤田青也转过神去，抱住扑过来的女孩。 哈哈哈哈哈，美智。 二哥，我快想死你了。 这次我要到上海多住些时间，你可得好好陪我玩。 好，一定。 藤田青也朝他身后高挑的男生点了下头。 好久不见。 听说你的耳朵伤了，还好吗？ 谢池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觉得身体都僵住了，像一只被套在礼服里的木偶，一动也不能动。幻想过无数次相逢的场面，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可在此时还是控制不住的心颤，甚至觉得快紧张到心悸了。 左耳朵稍微有点听不太清楚声音，不过不影响。 青叶哥哥，你又瘦了很多。 哎，对了，跟你们介绍一个人，